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消失的老菜哈。在线上跟大家一块互动的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资深烹饪教师周俊强老师。周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呗。 孙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周老师，我们今天跟大家说这道菜叫凤蒲，是不是？ 对。凤蒲 啊，凤蒲就是鸡胸，是不是？ 对，鸡胸肉。对。但这个菜已经基本上现在在市面上基本见不着了。 嗯， 这还是一道特别在北京特别著名的餐馆，一道特别著名的菜 啊。真的呀？ 嗯， 哪个餐馆啊？原来？ 您让我做广告吗？ 您说，他比如一共有仨字，您说俩字。 四川饭店，四川饭店 啊，四川饭店啊，原来做的，现在不做了。 现在没有了，现在这个菜我现在问他厨师，告诉他现在他们已经早就不做了 啊。鱼香酥鸡凤啊，这还是 酥凤蒲， 酥凤蒲，对不起啊，酥凤蒲。然后这道菜还是原来他们的一个老菜， 对对对对， 嗯， 是过去那个陈大师，过去很早的陈大师发明的这个菜，完了以后很受欢迎，因为这个菜呢是外焦里嫩，而且呢。小这鱼香味儿啊，本身就人就是特别受欢迎。 哎， 小酸甜儿，而且吃起来微辣是吧？就是非常的过瘾，吃起来，而且又本身呢，它那个酥凤蒲呢，要炸完了以后啊，它是外焦里嫩。 嗯， 咱们老平时吃这鱼香肉丝啊，或者鱼香口味的，大部分都是软嫩的。 对， 哎，它这是外边是酥脆的感觉，里边是软嫩的。你这个浇上这个鱼香汁以后，那你想想，现在我都有点馋了。 周老师，咱们一开始先跟大家说说鱼香吧。 嗯， 鱼香这个味型， 嗯， 这您先跟大家说说。咱们老说这川菜叫一菜一格，百菜百味。 其实川菜就是讲的味道。 嗯， 哎，原材料呢，它搭配的起来就是比较随意啊。当然是有个别的菜它比较讲究。 嗯， 但是它主要是这个。味道啊，刚才像您说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儿，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特点。 我就说您先跟大家说说，川菜大家可能了解的不是那么多，关于味型方面的，这就相对比较专业的知识了啊。就是您先跟大家说说，大家能接触到的川菜的味型大概有哪些呀？ 您比如说麻辣口味儿，这个胡辣口味儿，是吧？鱼香口味儿，宫保现在咱那得算胡辣里边，但是它也算一个宫保类型的口味，是吧？还有酸甜口味，它酸甜口味它跟这个鱼香啊什么的都不一样，啊，还有刚才咱们现在说的鱼香口味，是吧？椒麻口味，麻辣口味，这太多了，它差不多能占着30多种，这口味它比较就是在这中国菜系里边。它算是味型来说啊，它算是最多的， 家常是不是也算是一个？ 家常，对，家常它是特别独特的、独有的，后边咱们说什么家常这个、家常那个，实际上都是跟人家四川人学的， 哦， 这一点不能否认， 周老师，那咱先说说这家常，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家常好像就是。家里随便做，就叫家常，是不是？ 可不是。 哎，您跟大家说说这正规的家常味型。 这四川的家常味儿啊，一般的辣咸比较多一点。而且呢，它基本上都跟着，它四川当地叫蒜苗，咱们就叫青蒜。一般配料里边大部分都跟着青蒜。这样的做出的菜呢，它味儿比较厚。你比方说豆瓣酱，它是又咸又辣，是吧？ 完了以后呢，它那颜色也是红亮红亮的，看上去就基本它就诱人、 嗯。 再加上碧绿的青蒜往里一配， 嗯 啊，哪怕说再配点冬笋，再配点木耳， 嗯， 哎，它都非常的，看着都非常的诱人食欲， 嗯。 所以说呢，它家常味呢，虽然做起来简单，啊，或者说它那个就是算家常小炒式的，但是它那个味型非常的适合于，比如佐餐啊， 嗯， 佐酒啊，哎，以及下饭， 嗯， 哎，这个家常味呢并不简单， 嗯， 它呢也不用，哎，你说勾芡呢，勾一点小薄芡，你说勾大大芡那什么的没有， 嗯 嗯，就是家常。里边如果家里头如果小料，比如葱姜蒜备好了，有点蒜苗是吧？完了以后呢，有点豆瓣酱，你随意炒， 嗯， 是吧？你炒什么都行，你炒光，你荤素皆宜啊。你比如说咱们比较这个著名的就是家常豆腐， 嗯， 那家常豆腐里边呢，你看它搁了一点肉，还得搁点豆腐， 嗯， 荤素有搭配， 嗯。 而且那咸鲜辣呢，哎，这非常的合适。 嗯， 哎，你那个口味它又比较饱满，啊，葱姜蒜呢它比较足实。 嗯， 你吃起来那个就非常过瘾。 嗯， 这种家常味的呢，就是比较怎么着呀，下里巴人呐。 嗯， 是吧？ 嗯， 就是普通老百姓拉下力气的人，我觉得都 下饭那是。 哎，对了， 嗯， 甭管是来什么米饭也好啊，还是来个主食，咱们讲话这烙饼卷一切是吧？ 嗯、 来点烙饼那一架，我人就这绝对香。 嗯，哎，这是先给大家稍稍的添加一点关于川菜的小知识啊、 嗯， 大家老听着这什么家常这家常豆腐、家常这家常那和家常饼是两回事儿。 哎，还有这我还得补充一点 啊，您说， 实际上这家常呢，还有一个川菜里边，人家还有一道特别著名的菜， 嗯， 叫熊掌豆腐。 熊掌豆腐， 对， 哦，这是家常啊。 对，实际上熊掌豆腐就是人家那个家常豆腐， 嗯， 这是上了宴席就叫熊掌豆腐， 嗯， 您在家里头随便做，那您就家常豆腐， 哦， 哎，但是他那个豆腐有点讲究， 嗯， 他那熊掌豆腐啊。比咱们普通的豆腐啊， 嗯， 它怎么讲究呢？一个，它就是说，炸完了以后，它外边比较，这个，焦韧， 嗯， 但里边呢，它比较软， 嗯， 软的呢，就是怎么讲？它不是南豆腐的做法，就是说那个炸完了以后，它用碱稍微的使一下， 嗯， 哎，走一下碱， 嗯， 它里边那个。嫩豆腐啊，它就会化成一股水一样， 嗯， 所以你吃起来就跟那个爆浆的感觉， 嗯， 你明白了吧？ 嗯， 哎，就是吃起来就非常的好吃， 嗯， 这个熊掌豆腐跟家常豆腐实际上它们俩是亲哥俩， 嗯， 但是呢有所不同，就是大哥呢比较精细一点， 嗯， 小弟呢就稍微粗俗， 嗯， 哎，简单一点，就这么个道理。 哦，哎，我小时候好像还做过这道菜。 是吧？ 您一说这熊掌豆腐，我记得当时我是在电视上跟着人家厨师学的啊。 嗯、 那时候类似那种家庭烹饪节目， 嗯， 好像我记得还是那厨师当时我不知道人家教的对不对，还是我记错了啊？ 嗯、 就是拿勺把那个豆腐抠出形，然后炸出来像熊掌的样， 哎、 是这样吗？ 这就是更精细了。 嗯， 啊、你把豆腐完了以后呢，塑形就是给它塑成豆那个熊掌形。 对， 完了如果一炸，炸完定型。 嗯， 完了以后，那它浇的什么汁儿呢？ 我这已经记不住了，我只记得一说这道菜呀、啊，我就记得我拿那个勺往出抠那个豆腐， 嗯， 得抠出那个，因为勺是个算是个椭圆形吧， 嗯， 得抠成那个椭圆形的样子。我第一次这就算是样子菜了，我们都没做过这么高级的菜。哎，周老师，这个菜本来就是按您专业厨师专业馆子正常做，它应该是什么形儿？ 这个菜应该是，实际上它是不要求那个形状啊。 嗯。 要是真正的熊掌豆腐，并不是要求非得有一个做出长熊掌的那个 形状 样子。对、 啊。 它这个口感跟它那个咱们怎么讲，就是那口味跟那质感。 嗯。 哎、非常像这种、 熊掌。 熊掌。对。 咱也没吃过，咱也只能想象。 它非常就是这个起这个名的时候。 嗯。 实际上我这么 这么猜想啊， 嗯 嗯，我估计可能吃完了以后，他可能原来吃过熊掌，就感觉那个软烂的感觉，或者入嘴的爆浆啊，或者什么感觉，可能有点像这个熊掌的感觉。 哦， 哎。 我改天我得再吃一次熊掌豆腐， 好好的查一查这事儿啊。 啊， 我也再深入的再研究研究这事儿。 对啊， 要不然不能胡说八道。 对，因为咱们现在，尤其在咱们国内，大家想吃到熊掌，这是不可能，因为这不允许，对吧？也犯法， 对 吧？但是有的朋友在其他的地方，人家吃过。 啊， 对吧？你有的国家好像对这个保护的不是特别好，在人家那边是可以吃，合法的啊。嗯，那有的人可能说，你感觉也不像，主要我们也没吃过这东西，我们也没法跟您交流，说到底这像不像熊掌？我一开始以为就是要做出一个那个形来 啊， 对。后来周老师这么一说，可能人家在这个口感上不光要形似啊，各方面都得似。 对 啊。 这个熊掌豆腐要如果做成形来，不是不可以的。 嗯， 你塑形很好塑形。 嗯， 是不是？您自己比着自己的手就能把豆腐就能给那外形就能给它那弄出来，是吧？ 嗯。 但是有一样，它你甭管是就跟咱们现在那一品豆腐一样啊， 嗯， 就跟我讲就是咱们说那一品豆腐，你整块豆腐打成蓉塑形完了以后。嗯，加一些鸡也好啊，还是跟那个高档的原料也好， 嗯， 哎，给它蒸出来以后， 嗯， 您再镶嵌一些像梅花一样的哈一品啊或什么，这都可以在厨师手里头，我觉得这都不算什么事儿， 嗯， 哎，只要是说这个口味好了，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的问题， 嗯， 再有一个可能炸完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做好型了啊，做好的是形状型了，它炸完了以后，它可能那个皮色啊，过那个什么，还真有点像熊掌。 我颜色上您觉得也似 啊？对，也似。完了以后再一烧， 哦、 啊，那你想想， 嗯， 这个我觉得它这个熊掌豆腐肯定是，出处它肯定是有这跟它有关系。 哦，明白了啊！咱们那个关于这个家常差出来这么一咕噜，咱们说回今天这个鱼香的菜啊。哎，周老师，鱼香的菜是不是最有名的就是鱼香肉丝了？ 那对了，鱼当然是这个鱼香肉丝在四川啊当地啊，我头20年以前啊，我觉得啊在四川当地卖的不是那么特别好。 为什么？ 哎，这个也不知道为什么啊。 嗯， 首先第一个。这个菜好像进京以后在四川饭店 你 在峨眉酒家 嗯 这个菜卖得非常好 嗯 我估计可能得益于吴老爷子 嗯吴玉胜大师 哎吴玉胜大师 嗯 啊这个他做这个菜的时候呢首先选肉就非常的讲究 嗯 他绝对不是瘦肉 啊、哦、不是瘦的 他不能是瘦肉这个菜 嗯 最开始的时候是瘦七肥三 嗯 你必须得有点肥肉 嗯 你边因为它卧油煸炒嘛 嗯 炒出来以后那个油还必须得 汪着一点、 哦、对还得稍微讲究点这个脂肪感 嗯 哎那么你的瘦呢还不能像咱们其实现在使的通脊肉 嗯 你通脊肉好像吃起来它就没有那么个这个感觉 嗯、 就是、这种肉的感觉 嗯。嗯 我那个当时那时候，我记得不光是20年前了啊，我上学的时候跟老爷子那时候看着老爷子炒这个菜的时候， 嗯， 那绝对是就是切成帘子棍儿， 嗯，什么叫帘子棍儿？多粗算帘子棍儿？ 你我不知道你这个就是咱们家里头挂那门帘子知道吗？竹子门帘子现在可能没有了， 哎、现在小时候有， 哎，小时候有那种竹的那种门帘子， 嗯， 是吧？哎，那个粗细。 哦，已经有点遗忘了。 哎，或者我们过去小时候吃那冰棍儿 啊， 那冰棍儿那边粗细那个里边，它不是那扁扁的木片儿，它是那个一个小方柱 啊，比筷子细点 哎，比筷子要细 啊，一次性筷子。 哎、对对对对，比一次性筷子还要稍微细一点， 再细点啊，明白了、 哎。那个粗细我们叫连子棍儿。 嗯， 哎，完了以后呢，搁了一点冬笋，搁了一点木耳，啊。它绿色的配菜是什么呢？ 是用菠菜心儿。 嗯， 而且菠菜心儿当时是冬里，我记得非常清楚，冬天他做的这个菜，那过去那小菠菜你知道吗？真叫鹰鸽嘴儿。 嗯， 叫鹰鸽嘴儿，你知道吗？ 啊，红嘴绿鹰鸽嘛。 哎，红嘴绿鹰鸽。 嗯， 哎，哎呦，做出那个菜来到，当时那时候也没有手机，也那时候是也没有带照相机，那时候要带照相机，现在想起来得多棒啊！这 得拍下来啊， 得拍下来。 嗯， 当时没有这条件。 嗯， 但是那时候老爷子做这个菜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选的是泡辣椒，是老人家自己泡的辣椒， 自己泡的海椒。 海椒， 嗯， 哎，完了以后剁碎了，哎，完了以后呢，刺出红牛来， 嗯， 放在一边搁着， 嗯， 完了葱姜蒜，葱姜蒜还得分，啊，葱三，蒜二，姜一， 哦， 而不是说 抓一把就行了， 那对你各个一人一样抓一把，那不成， 嗯， 葱最多， 嗯， 姜那个蒜第二，姜， 嗯， 第三， 嗯， 哎，这个鱼香口它就是出的这个葱姜蒜味浓， 嗯， 你才把那鱼香口才能调起来， 嗯， 然后现在有时候这个外边做的鱼香口好像是葱姜蒜好像都不是那么多了， 哎， 我觉得这个味道就你现在就变成什么了， 小料不足是不是， 辣甜酸 啊， 哎，这不成， 嗯， 哎，这必须得是葱姜蒜味浓， 嗯， 哎，完了以后呢得把这个菜呢，我记得老爷子那时候特别有意思，他呢上浆的时候不用鸡蛋， 哦，那用什么？就是纯淀粉， 哎、就是 湿淀粉， 对，还使的是玉米粉， 嗯， 完了以后加了一点点酱油、 嗯， 这就算上底口了， 哦， 哎，上完底口，完了加的是那个湿淀粉， 嗯， 浆好了以后啊，而且特有意思在哪儿啊？他现在也不什么加油啊，也不加什么。这个什么盐， 嗯， 哎，就是等锅热了，卧油煸炒嘛， 嗯， 锅热了完了以后加油完了以后把肉丝就炖去了， 嗯， 完了快速的翻炒， 嗯， 哎，你发现那莲子棍本身就挺粗的吧， 嗯， 它又长个了， 哦， 你知道吗？为什么呢？ 嗯， 蛋白质一受热以后它凝固以后它上面挂的外边一层就是那个淀粉啊， 嗯， 淀粉一糊化以后也变粗了， 哦， 哎，这个时候它下的是泡辣椒， 嗯， 这个时候你鱼香菜不能搁豆瓣酱， 嗯， 哎，你就得搁泡椒， 嗯， 哎，一搁泡椒完了以后再下配料，那小那个碗签里边调点酱油，调点醋，摆点白糖， 嗯， 搁一点点那个水淀粉， 嗯， 再来点醋， 嗯。 嘿，下完了以后一炒完了，那小红油一点点往出沁， 嗯， 一线明油啊，菜你闻着都香， 嗯， 哎呦，真是！现在我跟您说这菜的时候，那当时那景象我就历历在目 啊、哦！ 啊，过去那老爷子， 嗯， 还过去还不拿小冰锅炒菜呢，还就拿炒菜， 嗯， 你知道很有意思。那时候想起来，真是现在有时候真的，嗯，想起鱼香菜来就得。有时候这个就是那个画面跟那个情境， 嗯， 就有时候经常的浮现在我的眼前， 嗯， 哎，我非常怀念。 哎，周老师， 你说 我提一个问题啊，因为大家现在吃鱼香的菜很多，鱼香肉丝自不必说了、 嗯、 是不是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我觉得这可能是全国排销量都能排前两位的菜， 对， 是不是？别管现在什么馆子，感觉你点这菜都有，是，也是那个为了大家，就是大家都喜欢嘛，是吧？但是鱼香肉丝第一口吃到的，就是咱就说泛化到鱼香味型、鱼香口的东西吧、 嗯， 第一口吃到的，就咱就说这主味儿， 嗯， 它应该是什么味儿？您看，刚才您 咸， 哎，对，刚才您说了半天，说那个吴老爷子炒这菜，我们老觉得和我们现在吃到的那个鱼香的菜呀，感觉不是一个菜，是不是？ 我跟你说啊，这个社会发展的这个进程太快了啊，社会变成快速发展的社会，人呢也要求这个吃上呢也需要要求的快速了， 嗯， 那么。快餐食品，就工业或者工业化食品，就导致的味口味的趋同了。 嗯， 就不讲的味儿有层次了。 嗯， 这是现在是我觉得变化最让我觉得感觉到深刻的，而且呢也我也觉得很遗憾的这一点的，哎，就是口味，你吃什么样，尤其四川菜，你吃必须得吃出层次来。 嗯， 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四是什么， 嗯， 鱼味鱼香还是什么， 嗯， 是不是， 嗯， 没准您吃完了，上午吃完了，中午晚上还是这味儿呢， 嗯， 哎，这说明这菜太有成，太成功了， 嗯， 哎，咱们现在呢就不行，现在您吃这个，您点那菜近似， 嗯， 跟那个菜近似了， 对， 宫保跟鱼香都近似， 这一个味儿， 他俩对，都分不出味儿来了， 嗯， 为什么？他就简简单单，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菜没闹明白， 嗯， 或者说没经过权威人士，咱们说验证， 嗯， 调哦哦，吃过没有？吃过啊，吃过完了我尝尝，差不多，差不多得了， 嗯。 啊，现在食客什么也现在也不挑这个了，是不是吃饱得了呗？ 嗯， 是吧？所以说前日子我不跟您说了吗？我到了一个著名的馆子，啊，我去吃这，甭管是加盟店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我觉得那宫保鸡丁面目全非了。 嗯， 你知道吧？ 嗯，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这宫保鸡丁吗？这个， 嗯， 这不是了，这菜整个不对了，这个颜色不对，口味不对。 嗯， 哎，而且用料就不对。你甭管是68也好98也好，你那料得用对啊， 嗯， 你知道吗？你那鸡腿肉是哪，就是这块鸡腿肉你吃出来以后的是那感觉，现在都不是那个感觉了， 嗯， 我觉得就跟刚才您提的问题，就是这口味都趋同了， 嗯， 这是要命的事儿， 嗯，哎，周老师，咱们上半段呢还有这么小一分钟不到的时间，您先跟大家咱们总的确定一下，鱼香味型咱们入口以后应该是一个，就是它这个口味应该是怎么一个递进，比如说 好， 先是咸后是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对， 哎，您先给确定一个调调，咱们上半段就结束啊。 好嘞， 嗯， 先是甜，后呢微辣， 嗯， 后再后边就是酸甜，小酸甜， 嗯， 而不是大酸甜， 嗯， 哎，咸辣小酸甜，完了葱香，葱姜蒜味非常浓厚。 嗯，明白了啊，这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道菜的前半部分，鱼香味型啊。我们也是让周老师收拾休息，您也那个把手机什么的充充电，把这手也休息一会儿哈，举得挺累的。我们一会儿再让导播老师跟您联系啊。 好， 周老师，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嗯。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哈，您可以上听听 FM 找到聊天室，就可以跟我们一块聊聊了。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这道老菜啊，鱼香开头，大家也可以聊聊自己最喜欢的鱼香菜的口味，包括鱼香的菜式都可以，或者您认为鱼香口味应该是什么样的啊，都可以跟我们聊聊。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聊。Nothing you can make that can't be made. No one you can save that can't be saved. Nothing you can do but you can learn how to be you in time. It's easy.

都是特别甜，现在什么菜都特别甜，是不是？ 对， 感觉也成为了一个趋势。但是这个和传统的鱼香味型，感觉是有背的啊， 对对，有背的，有背的， 对吧？而且好多那个，还有一个有朋友也提问题了，说周老师，鱼香味型，鱼香味型，我看过那个纪录片里头有人说。最早的鱼香肉丝里头，人家是泡了鱼辣子，是用那个鲫鱼泡的那个泡辣椒。现在还有这样的吗？这是对的吗？ 这是对的，这是老传统啊。 嗯， 用这个鲫鱼，而且过去啊，据老爷子，我听老爷子说这泡这个海椒的这个水，而不是这个一般的水，是冬天的雪水。 哦。 啊，过去呢，我想着这话，我觉得一点不过分。我说这话是40年前了。哎，我今年都快60了。是吧？哎，40年前，那么这个雪是干净的。而且也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污染。是吧？而且呢，用雪水来泡这个海椒，就是当这个泡菜的水，完了以后呢，它还要加入。当地山泉里边的小鲫鱼，这样的话泡出来的这个海椒，那个味道，哎，才有这个香气，所以呢，才称之为鱼香肉丝，而不是说辣椒或者咱们配一个辣。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他们四川在当地烧鱼，就是这个口， 哦。 就是这个口味，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咸 鱼香 辣，哎， 啊、 这个小酸甜， 哎， 这个口味做出的鱼很好吃， 嗯， 那么就是取这，当然说这个里边没有鱼，但是我做出这个口味了，哎，就叫鱼香肉丝，哎，这个也可以讲得过去的，但是过去确确实实是由拿鲫鱼泡海椒，哎，这种方法呢。哎，做出了泡辣椒来，哎，做这个菜当这个菜的主要的调料， 包括咱们，也全国了著名的某一个川菜的连锁企业，在前两年人家也推出，就是传统鱼香肉丝，然后也给大家展示了，人家鱼香肉丝真的有鱼，就是可能就是刚才周老师说到那个，在做泡辣椒的过程中，就是加入了有鲫鱼。对吧？ 对， 然后现在四川当地还有很多坚持传统做法的， 对，他也往里加， 哎，也还是这么做的啊。我觉得大家可能吃一次，你就能感觉到，好多时候可以不识货，但就怕货比货，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可能吃了10次都没觉得这个好吃，但是你可能吃了1次正宗的、做的好的，哎，这个味道一下就深入人心了。 对， 对吧？ 就是你吃，当你吃完了好的，吃完了对的东西以后，你再吃别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品鉴能力一下就上升很多。 哎，那咱们 这个是你像孙老师吃过见过， 哎呀， 那么那肯定的，他的鉴别能力很强的， 哎呀， 是吧？ 啊、 一入嘴或者拿提鼻子一闻， 对 与不对，那就马上出来了， 就会说一个字好啊。反正出门就夸人家啊，是不是？哎，周老师，咱说回今天这道菜鱼香，我觉得基本给大家解释的算是相对比较清楚了。它是一个味型，它的口味入口应该是什么样的层次，您也跟大家说的很清楚了。接下来咱们说说今天这道消失的老菜，苏凤蒲。 苏凤蒲 啊， 实际上这个菜特别简单。那么咱们在家里头，如果说要是做的话啊。咱们要回到家里做来了哈。其实这个菜应该在这个企业里边应该大张的提倡。为什么？做起来很简单。你现在这个鱼香口味基本上现在都，现在宫保口，现在都成懒汁了。鱼香口现在也成懒汁了。是不是？那么完全可以，因为现在咱们大部分有时候外边，你比如说，吃那种。挂了户或做这个拿番茄汁炒的那个糖醋里脊，现在不是挺盛行的吗？都爱吃，是吧？其实这个菜呢，完全现在也可以这么做，只不过呢，就是说，您过去最早啊， 上宴席的菜，你必须得规规矩矩的。 嗯， 不是说随随便便的，甭管是也不光是，我不能这么说啊，就是说，散座了零点菜， 嗯， 上宴席的，其实都应该很规矩。 嗯， 但是过去呢，有这么一个，就是说你要是做大片的这个大块的原材料，你必须得改刀。 嗯， 改刀呢，就是有的就稍微精细一点，有的呢就稍微粗略粗犷一点。 嗯， 那么这个菜呢就要求稍微精细一点，基本上咱就说是鸡脯肉， 嗯， 哎，给它煎上花刀，腌好了底口，是吧，下面就是什么，就是调户，调这个什么户呢，调酥户。 嗯， 这个酥户呢是必须得炸出是金黄色的。 嗯， 哎，金黄色就是蛋黄油淀粉和稍微少加一点面粉。 嗯， 哎，完了以后呢，把它调成了这种糊状，完了以后呢，把那腌好了的鸡脯肉拍上粉，挂上这个酥糊，上油锅里头炸熟。 嗯， 炸熟完了以后，这还没完呢，就是回到墩上，我们讲话这叫改刀，给改成一字长条。 嗯， 太长了也不成，也就差不多不能超过5公分。哎，得适合人加食。 嗯， 哎， 跟炸鸡排似的听着。 对呀，对呀，可是炸鸡排它不是得往上加什么？过去我们讲就是炸那个，得加那面包糠嘛。 啊， 哎，但是呢，这个呢，就是调的是酥糊。 嗯， 你出来以后那个又黄啊，质感呢，它是到嘴里头是酥的。 嗯， 哎。完了以后，你给它改成条以后，把它盘里头，啊，完了以后就炒这个鱼香汁了。 嗯， 炒鱼香汁的很快。 嗯， 啊，下油锅先煸这个，怕辣椒。 嗯， 啊，就是刚才我说了，这怕辣椒呢，应该在家里头咱们常备一点。 嗯， 就是把这，你要是一次做一回呢，我觉得有点那个太麻烦，就是一次要多做一点。 您说自己泡辣椒啊，在家？ 不是，就是说买的那个油，那个鱼辣子呀， 啊， 剁碎了以后，然后拿油冲了。 哦，什么叫拿油冲了？您 就是拿热油啊？对 啊， 在这个企业里边呢，一般情况下来说呢，为了炒菜速度快一点， 嗯， 那味儿稍微厚一点，一般就是把这泡辣椒啊，你不说，拿来以后，比如1斤也好，2斤也好啊， 嗯， 给它剁碎了， 嗯。 剁的碎碎的，完了把那籽基本上都去掉， 哦， 只要外边那皮， 哦， 哎，完了以后呢，给它剁成碎了，完了以后做上热油， 嗯， 哎，做热油完了以后，差不多得有8-9成热吧， 嗯， 撕在这个浇在这个泡辣椒沫上， 哦， 哎，基本上要是那个比较好的，就是半天或者时间长一点，一天，它那个充分熟透了，香气也都融在那油里边了。 哦， 哎，这个是实际上你看我现在在家里头，我现在还是这么做。 提前一天就得计划，那您这得 啊，不不，你要是做偶尔做了一回，你提前那么一回， 嗯， 你下几回你不就是方便了吗？ 哦，那能放得住吗？ 哎，这能放得住， 哦， 这个绝对能放得住，放个半个月一个月，或者是说再时间长一点，我觉得都没问题。 嗯。 因为什么呀，它上面是油，它等于隔绝， 嗯，隔绝空气， 对对，底下呢它是那个已经被这个浸熟了的那个泡辣椒， 嗯， 它只是色素啊跟那个口味都在油里边， 嗯， 哎，它不会变质了， 嗯， 那一段时间内它不会变质，哎，那么你如果要是这个泡的就是油量呢一定要超过这泡辣椒的沫， 嗯， 你不能说你油少浇一点，你没浸过去，那就很容易就 变质了， 这容易变质。 嗯， 对，你要是油呢，让它浸过去， 嗯， 哎，让它起一个风密封的作用， 嗯 啊，那么你使的时候呢，拿勺一㧟， 嗯， 㧟一点泡辣椒，这就很好了，这实际上就是煸得了的，就是 泡辣椒， 对，煸香了的泡辣椒了， 嗯， 哎，如果咱们在家里要做的话，如果你有这东西，哎，你就多做一点， 嗯， 啊。那么，如果咱再说回来这个啊，把这菜再说回来，哎，这就是开始刚才炸好了吧？炸好已经改成条了， 嗯， 那么现在炒这汁儿，是吧？ 嗯， 炒这汁儿的时候呢，就是先煸泡辣椒，油要稍微宽一点， 嗯， 哎，油要稍微宽一点。完了以后调上葱姜蒜再煸香。 嗯， 哎，这个葱姜蒜刚才我说了啊，葱三，蒜二，姜一。 哎， 你甭管是做鱼香菜，你甭管是你做多少量，你控制好了这个比例，就是葱姜蒜的比例。 嗯， 葱最多啊，蒜第二，姜排第三。 嗯， 哎，完了以后也给它煸出香味来。这时候下酱油、料酒，啊，盐、糖、醋。 嗯， 啊，给它开，就是稍微的加一点水，开锅以后，哎，你这时候就可以下淀粉。 嗯， 下淀粉呢，不能下的太稠。 嗯， 也就是说，这淀粉啊，稍微的稀一点。 嗯， 啊，那么下去以后呢，你也不要着急给它和了。 嗯， 哎，等它稍微的透明一下，你再给它搅拌起来。 嗯， 等它就是等于透明了，淀粉糊化了以后，您再搅拌，这时候呢，就得到了基本好了的鱼香的汁儿。 嗯， 您愿意浇这个素凤脯上也行，不浇上，拿一碗单搁着。 嗯， 您吃的时候蘸着这个也行，还可以呢，旁边再配一椒盐，是吧？ 嗯， 我吃 椒盐鸡排是吧？ 哎，椒盐鸡排，我就可以吃这个，是吧？完了以后呢？我要吃鱼香酥凤脯，我再蘸鱼香汁儿。 嗯， 双得 哦。 哎，这两个菜都可以。但是如果在家里头人说，我继续，我可以，我今天我没有鸡脯，但我们家有鱼肉。 嗯， 现在咱们现在那个叫什么？ 龙利鱼、 巴沙鱼 啊，巴沙鱼 啊，就是那巴沙鱼肉。 嗯， 哎，也完全可以做这个菜。 嗯， 正好还就是鱼香鱼排了。 嗯， 是吧？ 嗯， 这是不折不扣的鱼排了。这个。嗯，但是口味可以这么做， 嗯， 啊，制作方法也可以这么做， 嗯， 啊，没有问题。您说我再，再想深化一点，做点虾行不行？完全可以， 嗯， 哎，这个把这个虾呢剔了虾线以后，挂上这个糊，炸完了以后，我继续可以做这鱼香的汁儿， 嗯， 非常好吃， 嗯， 哎，孙老师，你看我说的这个， 嗯。 清楚不清楚？ 清楚，非常清楚。哎，周老师，这还有小十分钟，咱回答几个问题吧。 你说 行吧？这个菜，我觉得咱已经说的算是挺清楚了啊。 嗯、 这位朋友说想在家酱点牛肉， 嗯， 周老师给指导一下。 酱牛肉，头一回酱的牛肉啊？ 嗯， 我估计您不会太香的。 啊、哦，得您也是得有老汤，是不是？ 对， 嗯， 忌讳了您，我就是跟大家伙儿就是提点建议吧， 啊， 就是每回您酱得了或卤得了东西那个老汤啊， 您 别都给它使完了， 嗯， 找一个等它晾凉了以后呢，您找一个瓶子，玻璃瓶子， 嗯， 是吧？您给它倒进点儿去， 嗯， 把剩下的汤您给它倒进点儿去，把它封住口，上面有油，封上口以后呢。您可以长时间保存，也可以你觉得哎，对，你也可以冻起来。冻起来有一点不好啊， 嗯， 就是香气会减得很快 哦， 你知道吧？ 嗯， 你看在企业里边那个卤水锅，酱东西那锅，它从来没有说放冰箱里边的。 哎，那放不进去，关键是这大地灶 能不是 那么大汤桶， 你汤桶，你就是即使你等它晾凉了，你再搁进去， 嗯。 他也不这么干，为什么呢？那个香气走得太快了， 哦， 就是下降得太快， 那就没意义了。要这汤， 啊、对、嗯，所以呢，一般来说呢，都是怎么办呢？都是他反复的每天下班之前， 嗯， 一开锅， 嗯， 开一遍锅，就不能再动了， 嗯， 这卤水， 嗯， 因为上边它有一层的油， 嗯， 这个油就跟盖了盖儿一样， 嗯， 它密封的， 嗯， 啊，您放那么两三天，它都不带坏的， 嗯。 而且何况呢，在企业里边咱们天天卤天天酱， 嗯， 他没就天天他得开一下没问题， 嗯， 如果咱们在家里头啊，我就觉得你这个放一小瓶子，你放在保鲜， 嗯， 就可以 有， 哎，每回做的时候呢，你先用那汤搁你， 嗯， 该搁料搁料，该补香料，补香料，该怎么割你就怎么割。完了，吃完了再倒出来，每回您留着， 嗯， 这就算您家里的老汤了。 哦， 哎，实际上我家里有几十年的老汤。 嗯， 那怎么弄的呀？ 对，怎么弄的？ 那不是说我这好家伙， 这是什么呢？就是每回做东西，每回做东西都留着。 哦， 完了以后你卤出来的东西，你比如今天，你比如这几天咱们酱鸡，过几天酱鸭子，再几天酱牛肉，再几天酱猪蹄儿，那你说这汤里边那个这个香气它得多重啊？ 哦， 是不是啊？ 哦， 如果说你想酱单独的酱这个，那也从今天开始，那我教您没问题， 嗯， 是吧？放什么东西放什么东西完全没问题， 嗯。 但是有一样，这个香气肯定是不如老汤做出来的好吃， 嗯， 香气那么浓郁， 嗯， 哎，就是这么个道理， 嗯， 哎，您要说我跟您说的太简单了， 嗯， 牛肉咱们回来以后拿水拔完了以后是吧，其实不用焯，有些人好些人都愿意说给它焯 焯一下，就得把那脏东西弄一弄。 哎，那其实没有，现在牛肉现在都那个，都比较那个什么一点。您再拿那凉水或者拿冰水， 嗯， 我觉得给它拔一拔， 嗯， 它那个 血水、 血沫子拔出来就行了，是吧？完了，准备什么呢？我一般的酱的时候呢，一般的就是几种香料吧， 嗯， 这必不可少。牛肉啊，尤其是牛肉， 嗯， 比如说，花椒、大料、香叶啊，白芷，这个草果， 嗯。 还有小茴香，丁香少放一点，不能多了。 嗯， 还有桂皮。 嗯， 哎，就放那么点东西就行了。 嗯， 别放太多了，太多就成药锅子了。 嗯， 啊，那么这边呢，那个，其他的调料呢，你比如说葱姜蒜。 嗯， 哎，我要搁的，你愿意吃点辣的，可以搁点辣椒，干辣椒节儿，啊，就这么简单。但如果说呢，您要说我炒糖色，啊，增加点颜色，我不反对。 嗯， 这挺好， 嗯， 炒点糖色完了以后呢，你加上水，再加上酱油，是吧？或者说过去来讲，就是加酱， 嗯，黄酱， 酱东西你得加酱， 嗯， 哎，如果现在酱不，您觉得我不会使得不好，那我您再加酱油， 嗯， 简单化了，过去全要加酱。 嗯，您加酱，周老师您怎么加？你看我们加酱的时候是那肉都洗干净，先拿那个黄酱，我得里里外外抹一遍。 腌的。 哎， 腌的，您说的没错。 嗯， 这东西就得先腌它。 嗯， 拿那黄酱啊，或者有的还搁点葱姜、花椒什么的。 嗯， 哎，给它都涂上。 嗯， 涂上完了以后压一晚上，这样它入屋味儿。 哎， 完了以后再搁这个卤， 嗯， 这个卤水里边再去酱。 嗯， 哎，这您说的太对了。 嗯， 哎， 这就解决好多朋友啊，觉得我这汤已经挺咸了，咱们酱出来这东西就是没味儿。就是缺前头这一步，我觉得 对， 是不是周老师？ 对，酱东西必须得先腌。 嗯， 哎，还有一个，您说这个糖啊，这个糖呢，比如说我加了白糖也好，我跟大家伙说，还是要去加一点 冰糖。嗯， 还有一个东那个就是刚才我忘了说的啊，就是说牛肉跟陈皮特别搭 哦。 你可以加调料里边，可以加一点陈皮。 你说炖肉的时候搁点陈皮， 哎，就是酱，对酱， 酱 就酱锅里边跟那些调料就加一块，就搁一点陈皮，那个味道就特别的柔和，特香。 嗯， 而且现在的新会陈皮， 嗯 啊，这个香气特别的浓郁。 嗯， 那我觉得现在加一点那个，我觉得有助于您提升您的酱牛肉的这个香气。 嗯。这就酱牛肉，我觉得跟大家说的算。 但酱完了以后还得要一个工序，应该是。 哦，再泡一会儿。 这一个是泡着，不能说您酱完了以后，我就马上捞出来。应该最起码在酱桶里边或者卤汤里边，再给它这个泡一段时间。 嗯。 泡完以后，比如我实在要拿出来以后，一定要记住了，抹香油。 哦。 哎，抹一点香，把那个上面抹一点香油。 您说肉上捞出来以后抹香油？ 哎，对，抹一点香油， 嗯， 让它自然冷却就好了。 哦， 这酱牛肉那个味道就更香。 抹香油的意义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不让它就是干得太快， 嗯， 味儿呢让它看着就是表皮就是比较滋润一点， 嗯。 二一个也加入一些香气， 嗯， 哎。香油你怎么吃？你跟牛肉上你怎么吃都好吃。 哦。明白了啊！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学的怎么样。我是觉得，如果您自己在家酱前面拿那个黄酱腌的那一部分啊，其实是对于它最后里里外外都有味儿，很重要， 很重要， 是吧？ 对，如果块大的话，我建议拿那竹签的，得让它 扎一扎啊， 对，让它那个黄酱啊或者那个佐料啊， 对， 让它进去，进味儿让它。 嗯，哪怕您去超市啊，不用买那个多贵的黄酱，其实很便宜，几块钱一袋儿。有那种稀黄酱，您也不用买那干黄酱。你说回家再卸，没不用自己，我反正我们家要弄就是，直接就买点稀黄酱，你里里外外都给它抹匀了啊，是吧？ 对，实际上这就跟一上底口是一个道理的。 哎， 你知道吗？咱们说你炒肉丝，您搁点稍微搁点盐，实际上道理是这样，这我先酱完了以后，先让它入点味儿，这个入的是酱香味儿， 明白了。哎， 孙老师说的非常好。 哎，这朋友提问题说，周老师，我们现在都用高压锅，用高压锅就是这个汤的比例掌握不太好。如果放高压锅，我这水这汤应该到什么位置就比较合适了？ 没过原料就可以，因为它没有挥发这么一说。是吧？你高压锅它就没有不牵着挥发。如果咱们家里头是桶或是砂锅也好，是铜也好。它有挥发的问题， 对 吧？ 嗯， 你那个高压锅，你盖上盖以后，它这最多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跑点气儿，后边那不是它就跑不了多少东西嘛，那个水汽它这汤汁那也不会蒸发了，所以没过原料就可以，就 OK， 不要太多。你说我想多留点汤，或者我用那汤再做点别的，那另当别论，是吧？如果说我就尊敬我就是卤牛肉也好，还是酱牛肉也好，那我先。但有一样啊，孙老师，我这个重申一下，卤牛肉跟酱牛肉是不一样的。卤牛肉可以在汤里边多一点，酱牛肉您得把汤怎么样，先收完。这叫酱牛肉， 得收得上，收干了。 对，收干了，对，汤收上去。 哦，明白了啊！这可能好多朋友，我也是第一次把这个弄明白。 大部分外边卖的卤牛肉都当成酱牛肉来卖， 啊， 但按我们这专业来讲呢，卤跟酱它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是一锅汤 啊， 但是你最后的手法是绝对是不一样的。 哦，酱是就等于最后要在大火给它催开， 对，你得把这汤汁儿，您得给它收到原料上。 哦，明白了。好，周老师，咱那个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感谢您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知识哈，那个咱们下次有机会再跟您联系啊。 好， 周老师，再见。 再见。 好，我们今天的乐行京津冀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想他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亲人我仍感激。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